话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政府据报准备向日本和荷兰施压，要求两国阻止先进晶片技术流向中国。发言人赵立坚批评美方这样做不是堂堂正正的大国所为。赵立坚说，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恃着技术优势，对盟国经济胁迫，以维持自身霸权私利，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对别国搞技术封锁、技术脱欧，他的用心人尽皆知，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中方希望有关方面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国际社会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作出正确判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95点，升434点，总成交金额148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7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5.4升6.8，阿里巴巴69.7跌2毫，盈富基金16.68升4.5，美团153元升3.5，港交所259.6升13.4，药明生物47元升3.65，比亚迪股份198.5升1.5，京东集团177元升5.4，中国平安36.8升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995，瑞士法郎7.921，欧元5.077，加元5.824，新西兰元4.653，欧元7.85。每百日元对港元5.3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7点，升327点。港金报15660元，系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6.54美元，卖出16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军师路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菠萝斜径车多，龙尾去到津桥。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珠海学院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国际十字路会。封路方面呢，提一提大家，油塘的高超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封闭了。多条的九巴路线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都是需要改道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隔音屏去屯门。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5:43，朝早的日出时间是听朝的6:3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g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同歌手。 今年我哋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11月7日啊，星期一，骚动音乐， 嗨！ 预告下今日我哋音乐 sauna 嘅呢个音乐类型，大家介绍咧呢个复杂啊，今日呢个叫做 breakbeat hardcore 乜嘢嚟噶？乜嘢 hardcore 啊？系好似嗰啲网站分类咁样， 系啊，好 hardcore 嘅， 系啊，即系嗰啲音乐网站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音乐嗰啲我都谂起啦 ，breakbeat hardcore 咁啊，喺英国嗰边嘅音乐嘅分流嚟嘅，因为我哋之前都有即系叫做讲过英国嗰边噶嘛，除咗美国之外，通常呢两个地方喺旧底八九十年代就最盛行啦，最主流会可能接触到啊咁样啦。 冇错。 咁所以一阵间就会讲多少少，即系究竟呢样嘢咩嚟嘅咧？听到都觉得拗头嘅嘢啦。咁 我想讲，我真系完全听到呢个名词，我系完全唔理解的， 完全一个问号咯。 系啦，所以一阵都真系靠你 carry 一下，学下嘢啦，我都跟你 讲下系咩嚟噶啦。咁样咁啊，至于今日开头讲咧，我想讲下啲迷信嘢啊。 乜嘢啊？你都唔系一个迷信嘅人嚟。 我迷信啊！ 你迷信咩？ 其实我迷信噶， 系咩？我迷信啲咩啊？我冇唔好告 迷信嗱，最浅层啦，我觉得对于星座嗰样嘢系 OK 嘅，即系我都几中意听人哋讲星座，同埋如果新朋友咧讲星座，了解大家性格呢啲，我系 believe 嘅。佢、 哦、 又星座又唔完全系迷信啦，咁但系 星座系比较近系一个社交嘅交际嘅话题啫， 系而佢背后系一个统计学多啦，我觉得系啦， 系啊， 咁即系我会几中意。即係講呢啲，或者咩星座同咩星座夾，你裏面點都會牽涉到少少呢啲 嘅成分啦。 我想問人馬座同天秤座夾唔夾㗎？ 我真係唔知，喺我角度人馬座應該同所有星座都夾㗎。係 咪？但係束縛不來如人馬座喎。 係啊，咪就係咁咯，所以佢唔會特定同某一個星座。 唔會特別好，亦都唔會特別壞。 係啦，喺我嘅角度係咁咯，因為人馬座中意玩啊嘛。咁你所有人都想做朋友嘅嗰種狀態嚟嘅。 OK OK。 咁所以睇下人馬座係咁樣。 俾你兜到啊。 Yeah。 咁除咗星座咧，即係你係會睇嗰啲過年過節嗰啲書啊啲嘅、 啊。我係睇星座運程嘅有、哦。之前有一段時間睇得好多，咁、嗯、我會知點解，因為當你嗰段時間個人比較迷失一啲，或者係啦、啊，我啲嘢好似都好似順利，又唔係好順利，有啲棘，或者你開始有一啲重要嘅決定喺你嘅事業上又好，生活上你要做決定啦咁。咁你就會諗緊，我應該接唔接受呢？即例如個工作機會可能有個 offer 俾你做呢樣嘢，你做唔做呢？咁可能你唔知㗎嘛，個結果你真係要做完先知，最後對自己好定唔好㗎嘛。咁就有陣時真係嗰段時間就會上網睇下啲運程，即係例如佢會講，哇呢段時間呢，可能你呢個星座係啦會接受到啲挑戰。但嗰啲挑戰呢，如果你拒絕嘅話呢，將來呢就會 就會冇啲機會㗎啦。 係啦，因為呢個係一個試練嚟嘅、哦、其實即係你過咗第一關呢，咁你之後呢 就好㗎啦。 係啦、 okay ， 即係你當你可以理解呢一個係上天俾你開咗一道門俾你，所以呢你其實應該係要行入去嘅咁樣。 但你覺唔覺係真先？即係咪逢親你個運程咁樣寫，你嗰個禮拜好似就特別多嘢發生先？ 我個人就好彩嘅，睇完之後咧，我就唔係好記得嘅，即係我唔會上咗心嘅 okay, 太過。 OK OK 係啦，因為有一種講法就係，當你睇完一啲嘢嘅時候，你潛在裏面你趨向咗，譬如個運程話你呢個禮拜會好黑仔咁啦，咁你個人嘅潛在咧就會硬係迎住所有少少唔順。 就覺得係啦， 係啦， 吸引力法則 就會對佢入座，係啦，運程話我衰啦，跟住你成個人嗰個能量啊，嗰人嘅心情就會跟住影響，所以就係雞先定蛋先嘅問題啦。 Okay. 究竟係你本身個運程差，令到你會咁啊？點解話你睇完之後個人倒向咗？ 係 啦， 係 啦。咁我好彩就通常睇完之後就擺低咗，唔係好記得㗎啦。咁所以都對自己影響唔係好大，只不過係一個短暫性嘅安撫咯，我攞嚟係。同埋我睇呢通常一定唔問愛情嘅， 嗯， 因為 費事啊影響到啊呢、這個。 好老統，愛情掌握喺自己手上面。 啱。 雖然其實人生都應該係 啱， 但係愛情更加，因為愛情好嗰、那個關係，如果你中咗呢啲咁樣嘅嘢落去， 就唔好啊，你就會諗住認住係咯，即係學你話齋就係，如果佢話俾你聽啊，你段感情可能三年就完噶啦，你就認住三年就會好多嘢懷疑對方啦，唔滿意對方啦，跟住就三年真係會完。 所以我係永遠都唔會睇愛情。 啱呢、這個理性嘅理性。 係啦係啦，咁啊， 有啲乜嘢你係會真係信先啊？係 我都係真係事業相關嘅會。 O、okay、K。 同埋我今日點解突然間攞出嚟講咧？其中一樣就係啱啱 weekend 嘅時候就同啲朋友由佢哋講開相關嘅話題，但今次呢個好 specific 嘅， 係 講銀包。 銀包有㗎，有 我從來冇理過你，知唔知？ 喺當中啊！ 嗱，我必須首先我攞銀包俾你睇，我呢個銀包咧係嗰啲叫咩啊？手製嘅皮嘅銀包嚟嘅。 哇！有錢到你 呢個銀包咧？好平嘅啫，我用咗，我谂我大学毕业就用咗十年噶啦呢个。 哇，你好长情哦。 系啦，咁呢个银包系咩嚟嘅？就系嗰阵时我大学有个师兄，咁佢毕业之后，佢自己兴趣啦，加副业啦，就系、是、做一啲皮革嘅手作嘢。 系， 咁嗰阵时就即系支持下，咁我又觉得哦。几靓啊！因为以前买嗰啲，你知都系僆仔嗰啲银包咧。咁你有个 僆仔嘅银包系点嘅？即 系 魔术贴嗰啲。 系啊系啊，有用个魔术贴啊，嗰啲好运动啊，嗰啲咁样。因为你读书嘅时候，你有啲 friend 有钱啲，咪买啲有少牌子咯，皮就系黑色嗰啲。但嗰阵时好大人啊， 低调人嚟噶嘛，我哋 系啊，同埋真系冇钱啊。即系如果你用钱买咗你银包，你银包里边就冇钱啊。 啱啊。 咁我呢个嘅皮制嘅银包就由我大学嘅时候毕业啦，一路用到。而家都冇轉過，中間咧有人送過一啲類似嘅，因為有一種咧銀包咧，佢就唔係而家我啲好傳統對接嗰啲啦，有一啲係好似 card holder， 你怎攝啲卡攝啲錢落去好薄薄地， 我知嗰 係 啊 ，money clip 咁樣噶嘛， 係啦，但嗰啲我有收過係一啲朋友定係啲親戚送嘅，但用唔著係因為你擺唔到咁多嘢落去，係 啊，你卡又攝 好難攞錢出嚟咁啦， 佢冇㗎，即係俾你落街市買下送㗎啫， 係啊，咁所以我就一路都 keep 住用緊啲銀包，覺得都幾好啊， 長情，但係你呢個短銀包嚟嘅喎， 短㗎，短銀包。 銀包嚟㗎。 你冇聽過長銀包嘅致富理論？ 就係啦，啱啱嗰邊我 exactly 就係聽咗呢樣嘢。你講，你講。 長銀包咧，我曾經聽咧，即係你知呢一行係總係有一啲嘅前輩，即係佢會即係同你 分享 下呢啲嘅生活小細節。 你係咪以前再以前舊公司嘅前輩同你講啊？ 好多噶，好多噶，唔單止一個噶啦，好多唔同嘅方面嘅朋友啊，一啲嘅前輩都有講過噶啦。佢哋咧用一個好科學嘅方式同我講，長銀包係會令你嘅經濟係會有改善嘅。 係， 我唔係好記得嗰啲理論。總之佢就係話，即係 佢可以好科學，我想知喎。 佢長銀包佢好理性嗰樣嘢就係第一就係同人際有關係啦，因為你短銀包咧，我哋呢啲咪成日將啲嘢塞曬喺個短銀包度接嚟接去咧，咁一嚟好厚啦，二嚟啲單啊、啲紙啊攝曬落去，佢會巢啦，啲皮會開始接啦，同埋你嗰啲銀紙會好殘啦，接得多，咁即係。基本上一樣嘢啦，呢個同人緣有關嘅就係你用長銀包啲紙成張放入去咧，就冇咁容易殘啦，同埋你個銀包亦都襟用啲啦，所以喺人緣人哋睇到你個哦銀包是是正正，起碼對你個人嘅印象會好啲先。咁呢個我都覺得阿多好似係合理嘅咁樣。 都男士用長銀包係難 carry 咁啊，唔係個個都可以。 係啦，同埋你嗰啲你知咧，短銀包你攝多幾張咧，即係好似我咁咧，即係成日買完嘢，我真係会 keep 单嗰啲人嚟噶嘛？我真系摄多几张单就会肥到口都好重噶啦，银包咁好肉酸好寒酸嘅。咁不过我到而家都系用紧短银包啦，因为我觉得长银包俾男仔袋喺个裤袋度真系太碍眼啦。 系你知道我有时咧落街或者点样，咪 lunch time 出去食嘢咁，咁你唔会孭背囊噶嘛？你啲嘢摄晒裤袋系最好啊！你长银包你好难摄，你用手拎住咧又陀手拎脚，系啊就唔中意噶啦嘛。 系啊，我曾经有考虑听取佢哋意见，佢真系话你买一个银包，你佢话即系同埋另外一个科学嘅原因就系话，因为你短银包好似我头先所讲，好快会残啦，那个银包会好快会烂啦，啲皮会巢啦咁样，咁所以你会经常去换银包，咁但系长银包咧，你好少可你买一个贵嘅咧，你就可以好多年都唔使换噶啦，咁样即系你可能用好多年，佢都仲望落去好新净咁样，即系其中一个咁嘅原因咯。 你睇我都用咗咁多年啦，我呢啲系啊， 咁佢冇讲错啊，你个银包的而且确系有啲。好 vintage 個人似個人咯，嗰啲人見到我都覺得我個人好復古 咯。係啦，係啦。 因為嗰啲朋友講咧，佢哋都係你知網上面睇啦，但都係嗰句大家呢啲即係叫聽下啦。 嗯， 信之又不信之又無啦呢啲咁。咁咧佢話聽其中一個講嘅人咧 ，exactly 就係你以前嘅前輩個同事，即係佢都分享好多啦。咁佢講咧就頭先講嘅即係長銀包嗰樣，就話啲錢咧唔好接到巢。 系 啦，就但系佢哋嗰晚讲嘅时候系冇一啲科学嘅解释嘅， 佢纯粹系 纯粹 讲点 样做会好啦咁。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唔好摆咁多单，好累赘喺个银包里边啦咁样。咁呢啲你成日都会听啦，系咪？咁但系咧系有一对情侣 friend 讲嘅，咁啊女朋友讲完之后咧，佢都有喺过去呢段时间就叫做鼓励下佢嘅另一半。 系。 不如試下跟下啦。咁但係最終咧，嗰個男仔 friend 咧，佢就揀唔到一個長銀包，即係好多原因啊，啱唔啱自己啊，啲款啊等等。咁但係咧，佢就開始真係會比較留意住裏面銀包啲錢會唔會接巢咗。咁佢都話啲錢真係冇乜接痕，即係唔會對接攝落去啦。 係啊係啊，冇錯。 同埋真係清走咗啲單。再加上一樣嘢就係話銀包裏面咧應該要長期擺錢喺度，用唔用係一件事。係啦，咁呢啲真係。我谂冇乜科学嘅根据讲到噶啦， 根据噶啦， 总之你 长期嘅啫， 摆喺里边啦。然后点解 click 中到我就系佢话，的确佢咁样做咗之后咧，最近呢段时间咧系多咗工作机会同收入嘅。佢话呢件事好神奇，解释唔到。咁所以佢觉得，既然做呢件事本身 又冇坏嘅， 冇坏，你冇害到人，系咪？你自己生活习惯改变啫嘛，咁你试下咯咁样。咁我听佢咁讲之后，我就觉得我银包咧长期都冇钱，你知啦，成日落晴天都要问大家借钱。 其实呢我就想咁讲嘅，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呢都叫做电子世界啦， 系啦， 其实银包呢样嘢呢就可有可无嘅，你可以代将八达通喺个银包度就已经去到所有地方，俾到所有嘅钱啦，又或者可能你将佢绑入电话或者用嗰啲电子支付绑晒㗎啦，其实唔带银包都冇问题嘅，所以我觉得头先你嗰啲藉口嚟嘅啫。 不過唔係，我哋 canteen 好似仲係收現金。 有啊，即係我食嗰啲餐廳仲係收現金啊。如果因為我就係慣咗所有嘢都係電子支付啊嘛，咁所以其實我連可能上搭車嘅時候都用銀包嘟，連攞個銀唔係用電話嘟，我係連攞個銀包出嚟都唔需要，我可以長期擺背囊裏邊啦咁。咁但係點解銀包裏面冇錢呢？長期都其實係有一個陰影嘅。 因為窮啊。 因為我細個嘅時候試過有一次暑假去嗰啲咩咩咩動感，唔係啊，嗰啲動漫節定係夏日嘉年華呢，嗰陣時呢就將自己儲咗個利是錢 塞晒入去， 袋咗200-300元啦，好多㗎啦，一個 小朋友嚟講好多㗎啦。 嗰次就係諗住去買召喚王嘅卡。 哎呀，一盒㗎咯喎。 係啦，一盒帶咗出去。跟住咧，嗰一日有個 event 就係、是大家可以坐低玩卡，咁、我就你當係一張長台食飯嗰啲咁啦，兩張凳對兩張凳，咁我坐低咗隔離吉嘅位，咪擺低個袋喺度，跟住就玩卡。當我玩完卡之後，好啦，咁啊攞翻個袋走咯，諗住去買卡嘅時候，發現個銀包唔見咗。係啊，你唔知點解唔見咗啊？你冇印，因為咧嗰、那個格局仲要係我話隔離嗰張係吉嘅凳啦，而嗰個吉嘅凳咧。在外面咧，其實佢係圍咗鐵欄，因為佢框咗成個範圍攞嚟玩卡嘅。 應該係冇人入到嚟嘅。 係啦，咁即係應該唔知點樣有扒手，總之好勁啦。 係係係。但係之下，你可能好專心玩緊卡。 係啦，即係貪你玩緊嘅時候，你仲要自己一個僆仔冇大人喺隔離咁。嗰次我係晴天霹靂嘅、哦，我係覺得我儲咗咁耐錢，原來更新咁多錢咧，你一下唔見咗咧，你就咩都冇啦、 哦哦。 所以自此之後咧，我銀包裏邊咧都唔會擺好多錢，我到而家大個咗都係、我每次撳錢其實都係撳400元嘅啫。 我同你係一模一樣。 係啊，擺好少錢喺度嘅，因為你唔見咗唔肉痛啊嘛。你諗下，你身份證、信用卡嗰啲，你要整翻張都已經 係貴㗎啦。 哇！如果我銀包裏邊擺幾千蚊咁樣，咁我一唔見咗咪出事， 成皮嘢㗎可能。 係啊，雖然應該有好少人擺成皮嘢喺度嘅。 但係咧，我想講咧，你講起男士我哋帶銀包啦，你見到啲女士咧，其實佢哋通常就唔興帶銀包㗎嘛。 因為佢帶個男人咯。 唔係啊，佢攞嗰啲袋仔啊，嗰啲好細個啲名牌袋咧，即係你質疑到底佢個袋仔細到都唔知裝到啲乜啦，可能裝個鏡盒已經冇啊，可能嗰啲衛生巾都擺唔落咁嗰種咧。跟住然後我最近聽到一個好突破我。思維嘅講法就係點解女仔要帶一啲咁樣嘅袋仔咧？即係尤其有錢，越有錢嗰啲越帶呢啲袋仔咧。即係固之然佢一個身份嘅象徵啦。佢身份嘅象徵係在於根本佢哋出街就唔需要袋嘢喺身，佢有嘢就擺喺架車入邊、有保鏢同司機睇住。佢攞住個袋係一個配件嚟嘅啫，其實佢係冇實用功能嘅。跟住我聽完就明白，哦，原來係咁樣，原來有錢人嘅世界係咁樣嘅。 我哋唔咩㗎啦， 係啊，唔明啊，真係 ，sorry， 對唔住。 所以我哋只能夠咩啊？咪睇下啲迷信嘢啊，等下自己點樣可以變成咁樣嘅人咯、啊。我就好記得嗰次同佢做訪問嘅時候，我哋都進入咗嗰個小迷信嘅一個討論。因为佢首歌啊，都系用呢个星座做呢个主题，去俾大家认识一下佢啊。佢系周卓莹阿Mick，有佢呢首《双鱼座》。 我世界每秒也千变万化，谁也有话框飞舞就似魔法，人随甜味旋律化，有个仙子去护驾，即使闹市内迷路路旁，仍望见鲜花。转角与你擦过相碰视觉，而眼里是你拖我游览海角，蔷薇串赠送我，抱吉他轻哄着我，想不念答红红淡面前人物已消失。不发现 去新幻想，不理撞进险恶，奇恨人类似我太固执，掌错就错，不懂辩驳，徘徊在没人围道里穿梭。尽寻觅你的优雅，叫你我故事构造纯爱风格，如儿盼望变做公主最美，坐上白马。哒哒哒哒哒哒，想加亦算不差，看厌外界太过邋遢，看尽程度里多欺诈，我替我故事构造完美风格，如儿都幻化幸福的世界，坐上白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容许由持牌旅行代理商接待的入境团旅客，在预先登记之下，在持有疫苗通行证黄码期间，进入包括主题公园、博物馆以及寺庙指定旅游景点，亦都可以进入符合特别防疫要求的指定餐饮处所的分隔区域用膳。政府同时会探讨是否容许只是在香港短暂逗留的入境旅行团旅客，在抵港之后进行较少核酸检测，以及在行程期间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当局解释是在平衡疫情风险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原则之下，以及考虑到由旅行代理商接待并且由持牌导游陪同入境旅行团，可协助旅客在遵守防疫措施的情况之下进行旅游活动。本港新增5198宗新冠病毒个案，本地感染占4634宗，输入个案564宗。新增7间安老院舍和2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个案，合共12名院友、2名员工确诊，38名院友被列作密切接触者。截至今日中午，627间学校呈报1147名学生和37名教职员感染，有2班需要停课7日。医院管理局呈报多5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262名患者离世。广州市昨日新增1935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海珠区单日新增1880名患者。近三日，该区新增感染人数占全市94%，除了海珠区之外，白云、番禺、荔湾区疫情亦都呈现多点散发与局部聚集特点，社区传播风险持续存在。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毅话：，近日海珠区单日新增感染人数持续走高，社区传播风险仍然较大。经研判，决定延长海珠区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至11月11日午夜。他說目前海珠區仍然是本輪疫情防控的主戰場，為進一步壓制海珠疫情快速上升勢頭，穩控全市疫情，當局全面統籌抗疫資源支持，在加強全市常態化核酸篩查的同時，向海珠區派出2500名醫護人員進駐高風險區支援上門採樣，迅速啟用儲備隔離酒店，集中力量開展轉運專項多方協調其他城市支援，安全轉運涉疫人員34000人。 消息指一名感染新冠病毒在联合医院留院的男子昨日凌晨先后向两名护士施袭，两人分别手部和头部受伤，警方拘捕这名报称为建筑工人的55岁男子。据了解，被捕人上个月29号感染新冠病毒，直到上个星期五因呼吸急促入院，他期间表现出有暴力意图，因此要穿着紧身衣固定在床上。自昨日凌晨1点多，一名护士在病房工作时，被捕人突然冲出病房追住那名护士，并且捉住他的头部撞向门，导致他倒地。另一名护士听到求救声上前协助，但是被拉开和袭击，被捕人最终被制服，警方将他拘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一段比较车多，而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大窝坪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近泽安村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隔音屏去屯门，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宝国、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高考当日天气非常之恶劣，田文文睁开眼就发现屋企成个花园同埋床边都浸满晒水，大家亦都系水，仲发现漏电嘅电线喺度闪出火花，吓到佢即刻匿翻入房。佢同其他考生又赶唔赶得切去考场呢？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港台电视31。 电动车充电卡买咗就送 GPS 定位你架电动车。保障你的安全。 不做人民警察连推销都要做埋的。 你有没有发现做社区这件事是会越做越上瘾的？咪睇都是些湿湿星星的小事，但在这些小事里面不知几时可能就会有大发现的。 哦，原来是这样。想知道多些就要看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 living for。 为什么人生这么累的？ 斌神，因为咁样你先会有感觉，咁样先系人生啊嘛。所以觉得攰嘅时候唔紧要嘅，今晚放工翻到屋企之后咧，倒杯酒，再听下呢首歌啊，品味下里边嘅歌词，品味下你嘅生活啊。 才送我月亮把心扭脱掉，遥控风采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再爬起，干杯酒喝掉，三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家，摆灯真情水，床铺的一角有他的气味，回看已是四年，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却会吞进情水，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走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只好遵守，一天光都过去， MC 张天赋嘅一首作品，我觉得系一首好男人、好老嘅歌，叫做《干》啊。啱啱为呢首作品填词嘅填词人咧系 Aaron 殷敏贤。而讲到呢啲即系夜晚晚啊、黑夜嘅时候，自己一个人思考嘅呢种状态咧，佢亦都有为阿 Jude 咧填咗另一份歌词，有呢一首叫做《晚睡症》。 没有喧哗酒驾，没有催逼欺诈，光多么可怕，黑仿佛不太差，要扮作倔强的我，脆弱已被上锁，都令心累继续心心酸分开崩溃上吞落寞，我这么的破碎，孤温怎么允许，躲进晚黑乱背晚居，我是谁，不安进驻心里，天生太敏感躲不对，无法安睡。

致的火花，明白这是爱，就快烧光了，烧光了吗？ 泳儿的热血系列啊，来到新的这首作品叫做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投影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能忘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 Robin Yip 现在的新歌啊， 首歌也不错，当一起诚恳回应我心坎的歌，就已经很不错。 这三年时间自己一个人去做自己创作，将这个历程化成这首歌，找来添堆填词啊。音乐方面亦都揾嚟 team 啦，合作有啱啱嗰首非常之 R&B 感觉重嘅作品，听下 Robin 嘅自问自答。 笑吧，自拍一张，

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嚟啦，今日讲呢一个嘅类型啊， 嚟啊 ，breakbeat hardcore 啊， 完全系一窍不通啊，我都对呢样嘢 嗱，因为咧，即系 breakbeat hardcore 呢一种音乐咧，你可以理解，即系英国嘅嗰一边嘅音乐啦，八十尾咧，即系差唔多九十年代初 ，OK 存在嘅。Okay.就叫做興起啦，咁其實佢存在嘅時間或者叫興盛嘅時間比較短暫，因為佢好快，可能兩三年之間左右啦，佢就開始分拆咗唔同嘅分支，反而佢嘅分支咧，大家可能會認識多啲嘅， okay. 例如有啲咩咧，譬如可能你會聽過一啲叫jungle 啦，即叢林音樂啦，或者 drum and bass，drum and bass 應該再多啲人知啦，咁呢一啲佢哋都係。在即係 breakbeat hardcore 呢一種音樂嗰度叫分支出嚟嘅。 首先問你一樣嘢先嘅，佢係電子音樂之下嘅一個分類嚟嘅。 可以咁樣理解，因為佢裏面都會用到我哋以前講 house 嘅嗰啲概念，即係哦佢 sample 咗啲舊嘅歌，然後亦都會加啲 drum machine 啊，甚至乎佢自己再用一啲好似 acid 嘅一啲聲音。acid 我知道講 acid house 啊，即係其實都係用嗰、那個叫做 bassline 嗰個 synthesizer 流。啲聲出嚟好似嗰啲咁， 好似好迷幻咁嗰種。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佢都係一種即係電子音樂嚟嘅，即係佢係用咗一啲 drum machine 啊去做一啲咁快速，你聽下佢，即係嗰啲都係嗰啲鼓嘅嗰個鼓點咧，係非常之密集。 你啱啱播呢個 BGM 咧，你推大翻少少先啦。好似咧，我哋入戲院睇咧，阿華哥話咧，仲偷拍嗰、那個感覺， 唔出奇㗎，係啊，因為。之前有講過，如果聽英國嗰邊特別佢哋嘅一啲音樂啦，流行音樂、電子音樂都好咧，佢哋嘅鼓點咧係一個幾明顯你去分嘢，或者你可以去理解嗰種音樂嘅一個途徑嚟嘅咁。咁啊，所以就有呢個 breakbeat hardcore 咁啊講啦。咁其實 breakbeat 同 hardcore 咧兩樣嘢咧，其實佢本身各自都存在咗喺度嘅。存在意思即係佢你拆開佢本身都係一嚿嘢嚟嘅。譬如 hardcore 咁樣咧，你可以數翻。喺比利時嗰邊咧，佢哋自己都有一種咁樣嘅音樂，咁、但係嗰個形式個 feel 咧就同你而家聽到呢啲有啲唔似嘅。咁但係 hardcore 你理解佢最簡單就係啲嘢好快 ，OK， 所以有咁快得咁快， 係啊，即係你個 BPM 上到好高嘅、好高速嘅咁樣，所以就有頭先講嗰種叫做即係 hardcore 嘅感覺， okay. 你可以最 layman 咁樣去理解。而 big beat 咧就係、是、碎拍啦，係我哋之前會講 house 啊或者 techno 啊啲咧，佢就即係四四拍， 八八八八，好規律嘅， 嘣之八之咁。咁但係上次講早幾個禮拜講 two step 啊或者 dubstep 都會講到，即係佢哋開始會咧啲有啲碎拍出現咗，即係可能佢會抽走咗某一啲拍子， 抽走重位啊， 或者抽走咗啲嘢啊咁樣，咁令到咧令到你聽嗰首歌嘅時候，好似戳下戳下，摁住摁住咁樣就冇嗰啲 house 啊 techno 或者 crush 咁工整啦咁。咁呢一個就係、即係 breakbeat 大概個概念嘅。 OK， 咁啊問下你先又，因為咧之前我哋好多時候都講過咧一啲咁樣音樂類型嘅產生咧，通常都有佢嘅功能性喺度噶嘛。即係例如我哋之前講嘅一啲 disco 或者一啲電子音樂，係因為因應住可能當時社會嘅一啲風潮，俾佢哋跳舞啦，即係唔同嘅速度啦。咁好啦，去到 breakbeat hardcore， 你講話 hardcore 就係將嗰個 beat 推到最快嘅一個速度啦。 好快， 係啊。咁按道理應該係跳唔到舞嘅喎，應該喺嗰個時候你係好難喺一啲嘅。disco 啊 ，clubhouse 嗰度出現， 又唔係、哦，反而就係因為呢、這個係 rave culture 啊，即係 rave 嘅文化裏面嘅一種類型嚟，好重要嘅，就係 rave 真係你除咗去夜店之外啦，亦、都會有一啲人去搞，哪怕係合法與不合法嘅户外、室內啊嘅一啲大型嘅音樂 party， 咁大家去到就有 DJ 打碟啊，跟住大家就聽歌啊、跳舞啊、飲酒啊，各樣諸如此狂歡啦、啊，咁呢個 rave 嘅文化嚟嘅，咁所以喺這個嘅背景之下咧，咁 breakbeat hardcore 就係叫做 serve 緊呢一種嘅功能，俾大家 rave 嘅時候。咁、至於你話，哇，好快、啊，未必跳到啊，係咪？咁可能係真係因人而異嘅。咁、但係喺 即係我腳短、所以就難啲咯， 難啲咯。唔係喎，但係你腳短可能密度高啲啊， 大啲喎、你腳長啲難、 係啊，咁但係就係因為呢啲音樂嘅速度好快咧，其實係可以牽動到你情緒嘅，好好興奮啊會。咁同埋喺英國嗰邊佢哋嘅人聽歌。真係唔知點解佢哋係好中意聽啲快嘅，所以點解話 house 由美國去咗英國之後咧，佢哋都會將啲嘢推快啲噶嘛，係啦，咁就係佢哋喜歡聽音樂嗰種就係呢啲速度嘅，咁、 okay、 所以變相 breaky hardcore 對佢哋嚟講係一樣佢哋哇中意正嘅。咁樣嘅一種音樂嚟。 咁但係既然喺嗰陣時佢哋覺得啊呢樣嘢都好似正喎，同埋啱返佢哋嘅節奏，因為之前都有講過其中一個我嘅理論啦，就係、是、你嗰個社會風氣嗰陣時缺嘅乜嘢呢，佢嗰個節奏就會唔同，即係例如個城市嘅節奏係 慢嘅， 佢就會鍾意聽啲快嘅嘢嘛。咁點解後尾學你話齋佢嗰個風潮會咁短呢？ 因為佢再細分咗好多分支，啊、其實佢咧嗰個你再聽譬如 jungle 啦、drum and bass 啦，或者有一種叫 happy hardcore 咧，其實咧嗰個分野，我覺得係在於嗰個音樂嘅個氛圍，即係究竟聽落去係開心啊、陰沉啊，定係點樣樣咧咁？咁、但係其實佢一都係同一個體系啦，你會可以理解，所以佢只不過係佢再細拆咗出嚟啦，咁大家就聽。聽按住自己中意，我中意聽啲繽紛嘢嘅就 happy hardcore 啦，我中意啲得少少陰沉啲嘅就聽 drum and bass 咯。咁但可能呢一班本身大家都係聽即係 breaky hardcore 係 rave 嘅時候都係聽呢啲、只不過再揀選專即係專攻啊邊一啲自己想聽嘅咁樣咯。咁但係即係一路講緊即係鼓嘅嗰、那個個鼓點係點樣分佈，大家聽到啲碎拍啊各樣啦。喺一開始即係而家呢個位咧，有一首歌好想播咧，咁佢唔係一首叫 Breakbeat Hardcore 嘅作品嚟嘅，但係呢一個嘅呢只歌嘅鼓點咧，佢係嚟自1969年一隊叫做 Winstons 嘅一隊黑人樂隊啦。咁佢呢一個嘅鼓點咧，就係、是、被採用咗最多啊嘅。嘅鼓點嚟， 即係可能喺好多歌曲入邊， 你都會聽到啊 呢一個鼓嘅。係 啊，呢個 pattern 咧就唔係淨係 breakbeat hardcore， 你甚至乎 hip hop 咧都會聽過嘅。咁呢一對嘢係1969年嘅時候已經有啊，而大家好大機會會聽過。咁所以就我覺得，因為佢對而家嘅音樂啊，頭先講嘅 hip hop 啊、breakbeat hardcore 啊、drum and bass 各樣好多都好啦，佢嘅影響好深。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呢度俾大家聽一下呢一首就係、是、The Winstons 啊呢一對樂隊係1969年嘅作品叫 Amen Brother。 尤其嗰個鼓你一聽就覺得啊，好似好多歌度都會聽得到呢一個嘅鼓點， 因為佢真係好出名嘅。咁因為同埋譬如即係 breakbeat hardcore 嘅 breakbeat 啦，或者個 break 呢個字本身啦，喺我嘅理解裏面咧，佢可以有兩個意思。第一個 break 咧就係啲嘢碎開咗，係嗰種 break 啦。第二個 break 咧就係一首歌裏面嘅一個 break 位啦， 唞一唞嘅。 係啦，即係我有時你都會講哦，即係 break dance 因為攞咗嗰個 music break 嗰個位置，然之後嗰度不斷 extend 俾人跳舞嘛。咁頭先會聽到中間有一段咧係冇咗嗰啲。嗰啲 horns 啊，嗰啲成咧， 得 翻 个 鼓喺度，嗰个 break 位咯，咁就系嗰个就系嗰个鼓位，大家就抽咗佢出嚟， 然之後就不斷即係採樣咗佢，然後不斷擺喺後世嘅作品嗰度。咁、啊、所以喺 hip hop 裏邊啲好 old school feel 嘅嗰種嗰啲 boom bap 嗰啲 friend 咧，好好係嗰啲 feel 噶嘛，就係、是、咯，即係譬如我哋之前講過 DJ Cool Herc 啊 ，Africa Bombata，、嗯、其實佢哋呢班 DJ 都係佢哋嘅作品或者佢打碟都係會有攞頭先 採樣咗呢啲 係同埋你頭先聽嗰個節奏，佢嗰啲 boom bap boom bap 呢啲又係好 drum and bass 嗰啲嘅鼓嘅節奏嘅。你而家再聽翻呢個第一幕。 又好似係係好有啲近近地， 係啊！你 feel 到個影子就係咁樣樣，由六十年代傳到落嚟而家咁樣樣咯。咁但係好啦，咁啊，即係了解咗喺嗰個即音樂性上面聽個感覺係點樣樣啦。咁啊，因為頭先點解會又不斷會聽嗰個鼓點啊，會講嗰個 hip hop 啊嗰樣嘢咧，就是、因為其實喺呢個 break beat hardcore 咧，佢哋嗰陣時你幻想一下英國嗰邊咧都係聽緊美國傳入啊嘅嗰啲 house 啊、嗯、techno 啦，特別即係譬如嗰啲 acid house 啊、嗯、techno 嗰啲喺英國都好受歡迎。咁佢哋就想揾變化啊嘛，咁所以佢哋咧有陣時就會 sample 咗一啲即係叫 hip hop 歌嘅嗰個 beat， 咁嗰啲 beat 就頭先嗰啲碎碎地嗰啲嘢咧，然後可能就會同本身嗰啲大家聽開 house 啊各樣，佢哋嗰啲 piano riff 啊嗰、那個主旋律咧夾埋一齊，咁、嗯、變相嗰個旋律或者嗰個面。嗰陣咧就係聽開嘅歌，但個底咧就用咗 hip hop 嘅 beat， 咁就好似做咗一首新嘅歌出嚟咁啊！即係呢個就係佢哋玩呢個即係 break beat hardcore， 或者佢哋尋找緊個音樂方向嘅變化嘅時候，佢哋用嘅 technique 咯。咁而呢啲就好係 DJ 做嘅嘢啦，因為佢喺 live 嘅時候佢可以咁樣玩啊嘛。咁當 live 嘅 DJ 咁樣做嘅時候咧，去到啲 producer 都開始做咯，因為佢哋喺錄音室裏邊都用呢一個嘅 mindset 去做歌，咁所以咧就開始有啲人去 produce 啲音樂，就唔係淨係講緊。我要去 club 或者去 rave 嘅时候，先至会听到个 DJ 做呢一啲咁样 break beat 嘢嘅歌啦。 但系好多时候佢呢一种都系做出嚟就系一啲叫做比较 instrumental 嘅一啲作品嚟嘅、嗯，因为即系嚟自始终都系嚟自喺一啲夜店嗰度啦， 嗯、 即系比较少会运用落去一啲真系有人唱嘅曲式当中、哦嗯。 都有噶、嗯，因为头先我哋一路 focus 嗰个系嗰、那个个节奏上面，咁、嗯、但系 on top 你都有成日讲 melody line 啊，或者嗰啲。有啲 vocal 啊嗰啲，咁佢咪就係攞咗一啲現有嘅歌，佢哋有人唱嗰啲歌詞，不過佢換咗個底咁解、嗯，有啲似 remix 嘅感覺咯，係。咁因為跟住來播呢一首歌咧，就係關就可以解答到呢個問題啊！有人唱嗰啲會係點咧咁？咁因為你有個文化出現咗之後咧，就開始會有一啲嘅音樂廠牌咧，可能係幫手推動緊啲音樂類型啊。即係譬如上個禮拜我哋講 horror punk 都係啦， 冇錯。 即係佢出個合輯用個名，咁大家就推動緊嗰個音樂類 型。有樣嘢出世啦，就 係啦。咁喺英國咧，1986年嘅時候有四個 DJ 咧，佢哋創立咗一個叫音樂廠牌，叫做Shut Up and Dance Label。 嗯。 咁咧，佢哋就真係尋找緊。啊！聽開嘅 house 同 techno 點樣可以 break beat 融入去，跟住聽到一啲新嘅嘢咧咁。咁、嗯、所以咧，佢哋嗰陣時呢個廠牌其中有一首非常之出名嘅歌咧，就係跟住落嚟播嘅呢首歌，佢係1992年嘅作品嘅，叫做 Raving I'm Raving。而個得意位就係咩咧？其實佢 sample 咗一首咧早一年1991年咧一個歌手叫 Mark Con 嘅一首歌叫 Walking in Memphis。咁咧佢只不過將個歌詞咧改咗裏邊，將 Walking in Memphis 呢個歌詞變咗 Raving I'm Raving。咁所以後屘係有法律上行動咧，個歌手咧即係告佢哋啦，即係你用嗰啲歌咁啦。 版權問題啦， 版權問題啦。咁跟住個版權問題出現咗之後，咁點解決啊？咁就最尾咧就唔可以再翻印呢一首 Raving I'm Raving，、然之後啲歌要落架。 OK， 係啦，同埋將呢只歌 Raving I'm Raving 嘅收益咧做曬慈善用途。所以嗰一年咧，因為呢首歌而受惠嘅即係慈善機構啊，或者嗰個 就好開心啦， 就好勁嘅，係啦。咁但係呢一首咧就係會有人唱，就係 sample 咗。即係 Mark Con Walking in Memphis， 然後改咗歌詞嘅一首叫做《The Break Break Hardcore》嘅作品，1992年嘅，大家可以聽一下啦。 Middle of the pouring rain, everybody was happy, ecstasy shining down on me. Yeah, I've got a first class ticket, feeling as good as a boy can be. I'm raving, I'm raving, I'm raving till the sweat just falls out of me. I'm raving, I'm raving, but do I really?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容许由持牌旅行代理商接待的入境团旅客，在预先登记之下，在持有疫苗通行证黄码期间，进入包括主题公园、博物馆以及寺庙指定旅游景点，亦都可以进入符合特别防疫要求的指定餐饮处所的分隔区域用膳。政府同時會探討是否容許只是在香港短暫逗留的入境旅行團旅客，在抵港之後進行較少核酸檢測，以及在行程期間每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當局解釋是在平衡疫情風險和經濟發展需要的原則之下，以及考慮到由旅行代理商接待並由持牌導遊陪同入境旅行團，可協助旅客在遵守防疫措施的情況之下進行旅遊活動。本港新增5198宗新冠病毒個案，本地感染佔4634宗，輸入個案564宗。新增7間安老院舍和2間殘疾人士院舍呈報個案，合共12名院友、2名員工確診，38名院友被列作密切接觸者。截至今日中午，627間學校呈報1147名學生和37名教職員感染，有2班需要停課7日。醫院管理局呈報多5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累計10262名患者離世。海關破獲今年最大宗海路走私案件，在葵涌貨櫃碼頭一艘準備前往天津的遠洋船的貨櫃內，檢獲大批懷疑走私貨物，包括貴價食材、餐酒等，市值大約3億元，一男一女被捕。海關說，走私分子改用寫近取遠的走私方式，增加執法難度，又估計農曆新年關係、內地對海味需求大的等的因素，歹徒因此挺而走險。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天色逐漸好轉，日間溫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咧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这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另外在尖沙咀一带比较车多繁忙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的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美丽华广场，而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在海防道，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 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无论是首歌定是佢，都有好多可能性。 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吐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举杯吞将情绪。 MC 话听节目嘅时候咧，已经觉得呢一首歌嘅氛围有好多可能性，可以系开心嘅，亦都可以系抑郁一点。最后他和团队就选取了后者，带点 blues 的味道，作曲编曲温汉文，填词殷敏贤，监制 Edward Chan。 干杯酒喝掉，我已丢失了睡，人生为何这样疲累。 上班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 MC 张天赋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中灰啊！ 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的风格呢和以往可能会有少少不同的，不过在延续住上半小时讲关于这个 Breakbeat Hardcore 的一些音乐种类，继续带一些强劲的节奏跟大家去度过星期一的六点半。讲起这个 Breakbeat Hardcore， 大家可能都会想起可能是跟一些舞池当中有关的音乐，不过这一首就很有趣了。竟然是跟儿童节目有关系。 啲心水清嘅听众可能已经知道啊，或者可能佢哋细个嘅时候都有睇过呢一个嘅儿童节目。来自芝麻街嘅一首主题曲，由 Smart E 所制作 ，Sesame Street。继续带呢个 breakbeat 嘅节奏俾大家，好似去咗度假咁啊！发现呢半小时好似听紧一啲电影 soundtrack 咁样噶，咁系有原因嘅，转头解释俾大家听。呢一刻可能系塞紧车嘅你，唔紧要，享受一下呢种轻松嘅节奏。 带嚟有呢一首咧，1998年嘅作品啦，有呢首《乌拉拉》。 Time for Trumpton。Suddenly. 有呢一首 Urban Hype 嘅 A Trip to Trumpton， 头先解释过点解会好似有一啲咁嘅歌曲咧，呢啲 breakbeat 嘅作品咧，好似听紧电影 soundtrack 咁样。因为的而且确有好多嘅作品咧，系真系喺一啲嘅电影里面所拣选出嚟嘅。例如头先 The White Skies 嘅 乌拉拉 咁样啦，系2000年嘅一套青年电影当中所选取的 soundtrack。转头所拣选的一些作品呢，可能会对大家来讲更加之熟悉。Let's go! 来自这一对的音乐单位 The Prodigy Everybody in the Place 95 pound Chinese man with $160 million behind this door. Let's get him out. 最后一首的作品，可能你如果是看电影的朋友会觉得很熟悉，来自 Ocean's Eleven当中有一首咁嘅插曲。比起头先一啲嘅 breakbeat 嘅作品，呢一首系比较再层次多少少嘅。除了那個很精彩的鼓之外，更加主要聽到這個充斥住成首作品的管弦乐。 束今日嘅奔驰 Monday Blues， 最后一首作品带嚟有嚟自 Ocean's Eleven， 有 producer David Holmes 所制作嘅呢一首作品 160 Million Chinese Man。今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